念他体命干身恩，病红早已即将矣，四亲不断云山外，飘渺相关独把云。相关往事与同，今今复是堂中状元，奉神命任为老周千夫，只因莫欺臣将，又召相关为婿，是我不肯天气再去，去了婚事，我此把我该调查也。不日就要赴任，我曾修饰一封赋予陈爵机会，接取家眷同名人所，一去许久不见到来，使我常怀挂念。常怀也，家眷倒是怎么通吧，正是岁暮千丈心，万里喜人心。 果然风景甚堂下。 红楼翠冠生国妃，柳墨花轿兰麝香。状元王与老安人请转。 等我， 这里是了。 哦，到了，谢天地。 带老奴去通报。 快去通报。 哎呀，老奴到晚了。 忘了什么？ 请老安人把小头神吃下，恐惊了状元，不当闻病。 哎呀，你就早是你学，不然我倒忘了。哎呀，是。 门上哪位在？ 做什么的？ 借问一声，这里可是温州王状元的寓所吗？ 那真是。 报去是家眷到了。 稍等，有请老爷。 我是 家眷到了。 哦，家眷到了， 吩咐 开 城 门。开城门。

分晓。 喏， 哎呀，嘿，哎呀。 Oh!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邵征等演唱的昆曲《谏娘》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